想你我的情爱，在你的心肝内，是不是讲我的存在，永远拢在喊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，所有的一切。希望你会当了解，今仔日月亮若遐尔光，照着阮规暝拢袂通睏，亲像彼时的月圆。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？希望你有同款的梦，咱两人做阵转。想你我的情爱，在你的心肝内，是不是讲我的存在，永远拢在喊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。 想放松。